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会赢，有人会输。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米夏。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叫《帝国病毒》，坐在我对面的嘉宾是这本书的作者李连立先生，欢迎李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李老师挺严肃啊，和大家聊天，给大家讲故事，可以放松一点啊。翻看您这本书哈，这名儿就挺吸引我的。帝国病毒，这是这个标题哈。然后这本书的颜色呢是深蓝色， 深蓝， 好像这个历史的迷雾啊，拨都拨不开。然后这个上面还有墨迹啊，都是拽上去的感觉。 对对对 啊，它的副标题是清朝三百年反腐风云啊。所以我就理解了为什么历史的迷雾让人看不清哈。 历史它比较厚重嘛，有许多事情至今大家都不是太了解 啊。李老师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好的好的 啊。这本书有一个特点哈，就是我翻看的时候也感觉到了，它好像读起来不像有一些历史书那样那么的不好读。比如我是一女性作者哈，我就觉得这样的书其实不是很吸引我啊。然后我翻开之后，哎，我觉得挺好的，似乎离我比较近，比较好读。原来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这本书是评书体的写作方式。 对对对，评书体的写作方式。 打小我们就喜欢评书。 对，我也是。 而且后来还泡了三年书馆。 对，自己在下面私学吧。 哦，私学哈。咱们节目开始啊，李老师给大家来一段。 好的。 好吧。 好的。 我把这音乐拉下来，您先给我们来段评书，给我们讲段故事哈，我们听听李老师讲的怎么样。 好。夜风寒，寒透了人心，心中有恨，恨尽那天下的豺狼，朗朗乾坤多少丑恶，恶福千里竟无人嘘寒问暖，暖风拂颜面，面前一把刀，刀斩贪官在那寒风夜，啪，醒目。 您可以拍我们桌子啊。 嘉靖十三年十月，也就是公元1808年十一月，在淮安府，也就是周恩来总理的那个老家淮安，山阴县郊外的善元庵内，县令的一个朋友，也是官员，是朝廷派下来的一位审计官李玉昌，他躺在床上不断的打着滚儿。一呢是因为刚才喝酒跟县令喝的太多了，二是恼恨那山阳县的贪官们污吏们竟然那么黑心烂肺，他有些口渴，连忙高呼道：李湘，李湘，快拿水来。在屋外站着三个人，三个人面色凝重，其中一人拿着茶壶递给了另外一个身材高瘦的男子：李兄，里面的东西可都放好了，咱们兄弟日后的荣华富贵可就看你这一壶茶了。就说到这里吧。 哎， 太长了。 我觉得挺好的啊。 这个这不是科班出身，业余。 但是自学，我觉得有这个韵味已经挺棒的了。 啊，谢谢。 我们刚才播的不是传奇书场啊，是坐在我对面的嘉宾啊，我们今天要说的这本书《帝国病毒：清朝三百年反腐风云》的作者李连立先生给大家来的这么一段评书。为啥他要说一段评书呢？因为这本书啊就是用评书体写作的。 对 啊，李老师呢也不是光写不说，也能说啊，因为对于这个评书非常非常的喜爱，也造就了您这种写作方式。 对，我其实吧，对于历史方面的爱好，其实就是很小很小，就是五六岁的时候，就是也是通过评书日渐的开始喜欢这个历史的。 是这么一个渊源。 因为评书所讲述的很多是历史方面的故事。 对，袍带书嘛，袍带，有些袍带书、短打书，袍带书基本上都是讲历史的。 所以您小时候听这个喜欢这个，最后也影响到您这个写作的这个领域了。 对对对对。 那您刚才讲那段故事我觉得挺好听的。而且也是清朝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贪腐的案子。 这个被称为清代四大反腐案或者是四大冤案之一。跟那个杨乃武与小白菜他们都是当时都很有名的。他们都是并列，这个叫淮安奇案。 清朝一共270多年哈。 对，一共是四个嘛。一个是他，一个是杨乃武与小白菜，还有一个明陵杨月楼冤案，还有一个张文祥刺马案。这个四个案子是并在当时是并列的。 那这本书里其实关于这样的故事比较多，但是这个很有意思哈。既然您刚才都用一个评书的方式给开了头了，感觉好像一起谋杀案正在蓄谋当中。 对对对。这个是当时那个嘉庆年间呀，发生了淮安那边，就是江苏淮安，周刚才也说了是周恩来总理那个家乡那边嘛，包括还有一个周恩来总理，他这个年轻的时候他写过一些武侠小说，这里边就是他也写过淮安奇案，就是反正就是这个案子挺有名吧。这个案子发生大水以后，当时嘉庆皇帝从自己的私房钱里头拿出了银子去赈灾。您看，就是说比如说咱们自己掏银子做一些什么事情，咱们自己肯定是关注。皇帝从自己的私房钱里的拿东西做好事儿，那他肯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然后所以他从天下里头就这些新科的举人里头，新科进士里头，他挑了十几个人去这个做审计官员，就查账。这个李玉昌就到了山阳县，然后那个就是去查账，查账最后他发现了当时那个县令他一些贪污，这个然后最后他被这个县令毒死了呢，然后呢，可是呢，就是毒死了，他却说是这个李玉昌啊，被精神了，说他精神上面出了问题了，因为各种受不了苦，所以他是自杀，最后他媳妇儿把他。这个尸体拉回了这个山东之后，他这个表叔，就是他那个媳妇给他洗衣裳的时候， 收拾他的遗物的时候， 收他遗物的时候，看见那个毒那个血喷出来的时候，喷到衣服上了，然后还发现了他那个衣服上有一些残纸，有些烧坏了的残纸。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非常悬疑的地方，是当时他派了10多个人来这个山阳县查案。10几个人，当时除了李玉昌公开的反对这个县令以外，另外还有一个人是暗中在帮助他。这个残纸是那个人偷偷摸摸给留下来的。 这个残纸是 就是那李玉昌他给皇上写报告嘛，那些报告最后被烧了，在烧了的时候，那个人就是相当于教育局局长，现在的教育局的局长，他呢趁这个县令转身走的时候，他把这个。这个没有烧尽的东西啊，他给藏起来了， 等于留下线索。 对对，留，然后放在了这个李玉昌这个衣服里头，让他媳妇儿带回山东了。就是他媳妇儿发现这件事以后，告诉他表叔了。他表叔然后就是去，肯定就去京城就告御状去了。 这李玉昌等于说是被县令害死了， 对，被县令害死了。 人家说他是自杀。 对对，精神方面出了问题，上吊了。然后这会儿嘉庆皇帝就是。肯定就是派一些案子去审呐、结果那个知县上面是知府，知府上面巡抚，官官相护，就是经过那个千难险阻吧，这会儿再把这个杀这个李玉昌这个杀李玉昌这个人是他的远房的侄子， 合着还是他们家亲戚干的， 他们家亲戚， 所以他也姓李，他们都姓李嘛，远房的侄子把他带过来了，就是因为赌博输了钱，借了高利贷，然后必须你要是杀了他的话，把高利贷就替他还了。这会儿这个三个人可以说是天南海北吧，全国各地跑，这会儿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他们三个人都给抓回来了， 嗯， 抓回来了，案子这会儿判下来了，判下来了，就是当时嘉庆皇帝非常生气， 嗯， 就是他骂那个总督，他说什么呀？他说你这个总督啊，干什么什么不行，办和功和功日坏， 嗯， 讲吏治吏治日渐废弛， 嗯， 你呢？你是醉生梦死，所以你是根本就是骂他是老糊涂。 嗯，这个总督当时是办了这个案子。 对，总督， 嗯， 到总督嘛，然后一个一个的闹知府、巡抚，知府他可能旁边还有一个道台他也判， 嗯 啊，然后在上面是巡抚，巡抚上面是总督，他经过好几阵子，这会儿，把这个县令肯定是杀了， 嗯， 杀了，最后把直接杀这个李玉昌的这个人是开膛破肚挖心，那祭奠李玉昌。 哦，嗯，这个就这样的惩罚哈。 对，这个作为一个皇帝来说，这么做，可见他的愤怒。 哦，这是轰动一个朝野的这样一个大案，一个冤案哈。 对对，一个很大的一个冤案。 嗯，就是关于他是被抑郁哈，被自杀。 对， 其实他是被人害死的。 对对对对。 嗯，那他后来怎么发现？除了这个身上的血迹哈，还有就是留下的那个遗址之外哈， 嗯， 就确定这个人可能是冤了。 嗯， 我看您书中还写着，就是这个验尸官给他插了一根银针。 嗯嗯，这许多许多都是这个验尸官，包括都是他们都是，都是互相的。有一些手腕可以做的， 嗯， 比如验尸官他就可以明明是这个有毒，他可以说成无毒， 嗯， 比如再还有一个，比如说过堂的时候啊，打板子打屁股，你要是给钱的话呢，我就是看着是真打你，这声音是真响， 嗯， 打到屁股上是真响， 嗯， 但是其实你是不疼的， 他就有这个本领， 对，有这个本事， 就打得啪啪响，但是不疼， 对，你要是不给钱的话，那你就惨了。明明，比如说他以前打人可能就用六七成劲儿，他可能十成劲儿勒你。 哦， 比如说再一个监狱里的他那个吃饭，你给钱了都给你窝窝头吃，不给钱呢就给你掺点沙子，里边的肉你根本就吃不下去。 哦， 还有比如说当时那个这件就是监狱里的他的那个事情一谈吧，就太多了。 哦， 里边那个就 是太黑暗了， 就是清朝时候那个监狱那个案子非常黑暗。当时李鸿章大家都知道， 嗯， 李鸿章的父亲可以说是在清朝来说，监狱这方面的官员里头是非常好的一个人。 哦， 他经常自掏，他不跟李鸿章就不一样，李鸿章他是贪污比较重嘛，就是他父亲是一分钱就是。贪污的钱他是绝对不贪的， 嗯， 但是经常呢还自己拿出钱来给那个犯人改善伙食什么的，这个就是监狱里的这种事情也很多。 哦，那听到这儿听众朋友就想说了哈，啊，这么多事儿我们在那个电视剧里哈，好像有的没看见过，那李连利先生这些史料啊，这些史实是在哪儿了解的呢？ 这个东西一个得看当时的，比如说《清史录》啦，或者是一些《清史稿》啊，什么这些，正史，还可以看一些那个他们当时的人一些笔记记录，比较方便的方式就是看一看现在的一些专著， 嗯， 专著，我说的是专著，我不是说是通俗读物，因为专著它里边有一些，会介绍一些，但跟电视，有许多的不一样。比如电视里的那个死刑就地正法， 嗯， 一看着特别特别带劲，但是说呢，真正实际上就地正法，是很少很少，只有在一些皇帝特准的时期有，还有一些晚清的时候，像李鸿章在这个广州的时候，他请了亡命旗牌，就是把那个旗子插上他，我冲着皇帝，我磕个头，我就是请示圣命了，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人当地 就是 就地正法， 就地处决。 嗯， 除了这些以外，亡命棋牌也不是好请的，你随便就，因为死刑权是皇帝的一个特权，他要是用死刑来收买人心的， 嗯， 你普通老百姓你不杀，嗯，就是普通老百姓你如果皇帝不杀他，他会感恩戴德， 嗯 嗯，就是包括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的一个死刑权吧，都是由皇帝来定的，当地官员是不能定死刑的。 哦， 你可以说是我这个死刑我拟定判他死刑， 哦， 啊，但是判不判死刑是由皇帝决定， 皇帝最后画勾说可以， 对， 哦， 皇帝判，就是这方面，所以说现在一些影视剧，包括就是你了解初步了解历史还是可以的， 嗯， 还是可以的，但是说更深入的还是也得看一些专著， 哦，或者说这个细节是不是准确，因为毕竟是这个影视作品、文艺作品， 对，之所以用这个评书体写作，其中就有一个这个原因。 嗯， 因为我就是我本身也是做出版的，所以说就是一些读者的一些欣赏习惯我还是了解的， 嗯， 所以说是因为包括专著吧，它有时候的销量是非常低的，但是所以我就想在这个专著跟这个普通俗读物之间架一个桥梁，有一些人读了可能更多的一些通俗读物吧，像什么他可能会有一些想更深入的了解当时的历史细节，所以就是，但是读专著呢，你又读不下去， 对， 所以那你就读我这评书体吧。 嗯， 那个故事完了就是历史介绍。 嗯，这本书里哈还有一章专门就写到了这个清朝怎么告御状。 嗯， 刚才和您交流的时候也说了，这个告御状啊，这个人需要有非一般的能力，比如说体力上的、智力上的，包括文笔哈， 嗯， 包括你是不是当事人，或者是你是不是当事人的亲戚啊？ 嗯， 诸多这个能力都具备了，这个因素都具备了，你才有可能去把这个御状告成。 对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咱就举个简单例子吧，你说不过包括就是民国时期还是现在，还是国外的领导人都要去，领导人要出去的时候， 嗯， 啊，都得要各种保卫的人员他都要进行这个勘察的，皇帝那更是如此了，过去皇帝是他们家的嘛，所以说是他的人身安全更得要注意了。如果皇帝像那个比如说那个就是咱大家都看过那个《还珠格格》， 嗯， 《还珠格》那个小燕子他们就是拦皇上那个在现实生活中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像这种情况只有一种是可能，是里边有人给他做内应，他才能够见到皇帝呢。 嗯， 第一个皇帝出巡他是要保密的， 哦， 他出哪个那宫门， 嗯， 或者说他走哪条道，他去哪儿，他有一个长期的路线，长期路线，这样的话，有一些真正想告御状的人，他可以就是经过他皇帝这个一个习惯，他去等。 哦。 但是具体哪天他就不一定了，所以他也许皇上可能晚上可能傍晚他可能从这儿过去，可能大早上就从这儿过去了。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在那待几天，而且还不能动，不能动的。 嗯，你被人发现了， 你被人发现你就完了。所以这种时候，包括有时候你说夏天或者冬天或者什么时候，尤其是夏天和冬天，一个冷一个热，你在那趴几天的话，会很难受的。有比如说，你要是皇帝，他经过一个河流，你可能就趴水坡里去了， 哦， 或者趴草坡里了，草坡里一些虫子，你首先你就有耐力， 对，还得有体力， 耐力，然后耐力完了以后呢，你后人你就该有那个体力了，身体得好， 嗯， 皇上来了，你得冲过这些防守， 对 呀，防守那些防守人员，那防守人员他可能是不是说诚心不让你过去？有一个人突然跑到皇上那个轿子门口了，或者是让皇上听见他喊冤了。首先，你的这个保卫人员你工作没做好， 嗯， 万一要刺客来呢，你把皇上你杀了呢，那怎么办呀？所以说，这是他有罪的，所以他肯定要死命的打你， 嗯。 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够忍受那个官 兵抗击打能力要强。 啊，这种情况下啊，就是侍卫们一般不会用一些兵器，或者是直接杀了。 嗯， 你说你毕竟你是喊冤嘛，或者什么什么的，或者是就是说我就直接跪那块儿，你爱打不打，我就老喊。 等皇上发话了， 啊， 我这打就结束了。 哎，对，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然后皇上听见了， 哎，或者有人告诉皇上了，那好，皇上说你过来吧，啊，你先得把状纸给我看看。 嗯， 我说我值不值得我亲自审？ 你得有文字资料啊。 你那个皇上，你那时候过去是你没有状纸，人家是不接案的，所以说你得有文采。 哦，还得有文采 啊！你得有文采。 我把这事说清楚不行，还得有文采。 得有规律，得有法律格，得有那个条文的格式啊。 固定的格式。 就是包括现在告状也有固定的格式。 嗯， 你可能说不完全按那个来，但是大概谱你得按着来。 写乱七八糟，好几行没进入主题，这也不成。 那肯定不行啊。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没有文采，你可能去找人代笔，这个代笔你得有钱呀。 嗯。 你，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你告这种状，其实告御状的话，在当地来说可能说已经是管不了了。 嗯， 当地的你找当地人去写这种御状的，你写这种状纸的话，大家可能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那肯定会死要你钱的。 嗯， 然后这种情况你没有钱也是不行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另外你还得跟这个状的上面那个事情你得是相关，你必须得是当事人。 哦， 你不是当事人， 我做好人好事儿不行吗？ 那不行， 我八竿子打不着一人，我帮他 不 行吗？ 那 不 行，那叫你挑事儿。 哦， 啊，那个，然后呢，你没有，你不是当事人也行。 嗯， 你是当事人的弟弟、妻子、 直系亲属、 直系亲属。 哦， 啊，这或者这个，你跟他是亲戚都可以，姻亲都可以。 哦， 但是你必须得有跟他有关系。 嗯， 你朋友关系是不行的。 哦。 然后呢？ 也有血缘关系、姻亲关系都可以。 对，血缘关系、姻亲关系。 嗯， 然后这个呢，如果即使你打赢了的话，那也是有付出代价的。你毕竟经了圣驾了。 啊， 哦。所以说是就是这属于告御状属于越级上告嘛。 嗯。 你越级上告。 对。 你越级上告的这种，即使你打赢了的话，按那个过去的冲就是一个罪名叫做冲突仪仗。 哦， 这个罪呢是打一百板子，然后 我冤也不行，因为我去拦皇上的轿子了。 你冤也不行，冤也不行， 嗯， 你打上也不行， 挨一板子， 挨一百板子， 啊，一百板子， 挨一百板子，发配边疆充军。 哦，这个代价好大呀！哦， 对，这个代价很大。 就即使我赢了，我要到了我自己所谓的公平， 嗯， 我也奔边远的这个山区去了 啊，对， 我还得挨一百板子。 对对对， 嗯， 然后就是不仅仅是告御状啊，只要你越级上告，都得要挨打的。 哦， 都得要挨打的。 如果您对清代的这段历史哈，这段反腐风云感兴趣的话，也不妨找来啊李连立先生这本《帝国病毒：清朝三百年反腐风云》翻翻看看。 嗯，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的心就像块寒冰，纵然死去可以伪装的冷漠，疯狂盲目找寻你的足迹，想着遗忘的你那种真感情，如今却只剩下是什么。我的泪强忍不住，在无声中悄然滑落，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我又怎能忘记你曾经给我美丽，是你的那眼睛把我给出卖，叫我如何忘记你的背影。我从来不敢相信你爱得如此坚定，又怎么能够伤我的心，要我再付出多少你才能真的明了，为何要让我苦苦逼近。可是你那天真的眼眸竟然变得如此残忍，我就像海上浮萍，任由海水湮灭，还将我推入无底深渊。你能否撇得下他，我怎么割舍得下，你是我最爱的女孩。

是结果，期望很多，青春大概都这样。 北京时间13:00。